第56章，幻听。曾经，秦秋对154说，如果再见到考官 A， 并且不小心认出来了，他会还对方几张病危通知单，然后请对方离远一点，别自找麻烦。那话说得信誓旦旦，理所当然。这才过了2年，仅仅2年，活生生的考官 A 现在就在他面前。秦秋既没有把对方搞进高危病房，也没有请对方滚远一点，人家邀请他一起巡岛，秦秋心情复杂地想了几秒拒绝词，然后回了人家一个好。 油货把火把递过去，秦秋不言不语地接了。秦秋在原地站了2秒，突然偏头抹了一把脸。油货走了几步，见他没跟上来，又纳闷停下。 怎么了你？ 秦秋空手揉着下颌骨说， 脸疼。 嗯， 算了，没事。 秦秋又给火把裹了一层火焰，跟上去说， 走了。 刚走到洞口，他们就被人拽住了。拽人的除了迪离和李哥这两位活跃人士外，居然还有常年垫底的陈飞和黄瑞。 怎么不让去？ 秦秋问。陈飞摇了摇头说， 不是，我们有个请求。 说。油货不喜欢被阻拦，也没什么耐心，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扔了一个字。陈飞和黄瑞对视一眼，小心的说， 我们能不能一起去啊？保证不拖你们后腿。 这算什么请求？ 陈飞不太好意思。相比而言，黄瑞要直接的多。黄瑞挠了挠头说， 刚刚的只是一方面，还有一个请求，就是如果路上有空的话，能不能教我们一点应对怪物的手段？ 黄瑞讪讪的说完，又解释， 我按照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俩稳坐倒数第一，没得跑了。天马上就要亮了，离明天晚上越来越近了。我之前听你们说怪物腿脚全断，已经跑了，但是我俩还是很慌。 陈飞点了点头，跟着说， 别笑话我们，真的挺慌的。我们一直在想，万一明晚怪物准时又来捉人，那该怎么办？ 油货动人的本事很足，安慰人却很不在行。油货默默听了会儿，突然拱了秦秋一下。秦秋盯着被拱的手肘，嘴上慢半拍，开始安慰人， 纠结就不用了，还有80%的可能还来。 油货言简意赅， 90%。 岌岌可危的侥幸心理扑的破了。倒数第一组的两位脸色煞白。 那 黄瑞连咽了好几口唾沫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可怎么也说不出完整的话。黄瑞纳了好几下，秦秋终于从手肘和油货身上移开注意力。 你刚刚问什么？ 秦秋一时没想起来。 要问我们对付怪物的手段是吧？ 对。 秦秋掂了掂手里的火把说， 靠这个。 真的？ 陈飞和黄瑞面露疑惑。 可是你们消失的时候带火把了吗？没有吧。 没带，他有个打火机。 打火机？ 两人将信将疑。 那小火苗有用吗？ 差不多吧，沿着那东西嘴烫一圈。 那怪物这么容易对付的吗？ 陈飞和黄瑞面面相觑，他们其实觉得有点扯。不，这都不是有点，而是太扯了。就靠一个小小的打火机能搞定那么吓人的玩意儿？以那怪物的体积，所有触手舞起来搞翻一艘船都不成问题，光是眼睛就有小半个人那么大，还是一位能伸能缩能变形的主，一簇小火苗就可以骗谁呢？但秦秋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调笑的神色，而是懒洋洋的。 就好像你只是随便一问，他也就随便一答，没有要展开细说的意思。不知怎么的，反而很有说服力。也许是秦鸠不慌不忙的模样太稳了，又或是嗓音低沉显得更可靠。陈飞和黄瑞兀自纠结，越琢磨越觉得好像也不是不可能。 真的？ 陈飞又确认了一遍。秦鸠垂着眼皮看他，一副信不信随意的样子。陈飞缩了缩脖子，又自己回答说， 应该是真的。 要是打火机那点火苗就可以，那我们一人带个火把，那岂不是更容易？ 黄瑞说完又觉得自己口气太大了，赶忙改口。 我是说，没有那么可怕。 陈飞又疑惑地说， 可能怪物嘴巴一闭，打火机可能还活一会儿，这么大的火把真的不会熄吗？ 秦鸠渐渐不耐烦了起来，解释道， 那就再带两把刀或者什么别的利器够了。 俩人闻言又琢磨起来， 有这功夫不如去找趁手工具。 秦鸠说着冲油货使了个眼色，一前一后出了洞。陈飞、迪离他们抓了火把匆忙跟出去，两位大佬早已不见踪影。 这地方还能有奇门遁甲吗？这怎么三转两转就没了呢？ 迪离咕哝着。 怪我吗？估计把他俩给问烦了。 黄瑞有点懊恼。 早知道应该陪他们寻完岛了再问呢。 别多想。好脾气的李哥又开始灌鸡汤。过于突出的人都有点独来独往的特性，因为别人配合不了。那两位一看就是习惯独来独往的人。迪离撇了撇嘴， 没啊，人家明明是说来说往， 刚好配合上了嘛。 我觉得他们就不想带我们。 迪离有点丧气。迪离好歹也是个场内第一，某种程度来说也算可以了，但有那两位在，他怎么都跟不上节奏，显得很被动。那颗奶奶灰的脑袋耷拉下去，李哥看着有点好笑。怎么了小迪同学？迪离闷闷地说， 感觉自己变成了拖油瓶了，人生头一回。 其实不是你拖，这么说吧，咱们之前考试拿分靠什么？李哥问。 有勇有谋。 迪离吹嘘完自己之后先捂了一下脸。算是吧，李哥说。你想啊，勇是什么？确定答案之后该决断的时候要决断是吧？ 嗯。 那谋是什么？对咱们来说是小心行事，别莽撞，一步一计划，徐徐图之，对吧？ 嗯。 你再想想那两位拿分靠什么？李哥灵魂发问。迪离想了想，发现那两位一靠撒野，二靠刚，是不是完全相反？李哥说，这就好比他们用挂科的方式拿分，你走规规矩矩的路，想不脱都不可能，因为核心观念就是反的。迪离突然恍然大悟。 那怎么办？ 迪离问。李哥想说，那我们就搞好后勤，别让人家有后顾之忧，结果还没张口，就听迪离灵光一现说， 哎，掉头跟他们一起刚。 啥？ 洞口发生的对话油货一无所知。油货只知道秦鸠三叉两叉，那些要跟过来的人一个都没跟上，也许另行组织走了别的方向，这条路上还是只有他们两个。火光从洞层上流淌而过，给冰白的地面镀了一层橙黄，影子在火光下晃。这跟油货预想的寻岛不同，氛围有一点怪，但作为一个从不在意氛围的人，会冒出这种念头本身就很奇怪。油货一手举着火把，一手插在口袋里， 眸光扫过成片的礁石。作为一个冷惯了的人，他居然觉得这条路过于安静了，只有踩在冰碴上发出的脚步声。他在前面，秦鸠略微落后半步。游霍听了一会儿，突然出声问： 你刚刚为什么骗他？ 让他们适当膨胀一下。 秦鸠说： 能活到第三轮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废人，虚了一点而已。让他们相信靠一个打火机就能逃生，他们好好准备一下，没准儿就真的可以。 也没准儿依然不可以。 他说完，好一会儿没听见回音，转头就发现秦鸠又在看他，瞳仁上映着火把的光。 我说错了？ 没有。 秦鸠收回目光，继续看着前面的路。片刻后他说： 我发现你有时候喜欢大包大揽，而且是一声不吭的大包大揽。 游霍不是很满意这种描述，轻轻吃了一声。 如果有个百人考场，我很怀疑你还忙得过来吗？ 五十步笑百步，你包揽的比我少，我做的事儿你都掺和了吧？ 秦秋嗯了一声，过了那么几秒吧，他忽然又补了一句： 心理动机不太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？ 你是主动包揽。 秦鸠说话的时候，口鼻前拢着团团白雾。 至于我，刚刚回想了一下，大多时候算被动。 放屁！游霍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流氓逻辑，忍不住道： 你失忆了还是我失忆了？ 我是真失过忆。 秦鸠接得毫无心理障碍。秦鸠说完这句，顿了一下又道： 你我就不知道了。 游霍被他噎住，从鼻腔里哼了一声，便复归安静。秦鸠的目光落在了游霍的影子上，微微眯起。秦鸠在等一个回答。就在秦鸠以为等不到的时候，游霍突然开口说： 我还真跟你差不多。 秦鸠眉心一跳，抬眼看他，火光给他的侧脸镀了一层温暖的轮廓，显得比平日略微柔和一些，减淡了那股倨傲的冷意。 有几年的事情一点都记不得。 都不记得是什么意思？ 字面意思。 那之前你跟我说军校几年部队几年，唬我的？ 秦秋往试探的路上又迈一步。 那些还记得，不过印象也不算深了。那之后的都忘了。 因为什么？ 训练意外受伤。 这是游霍当初醒来时听到的理由，自己也信了这么多年了，不能算骗人。游霍心里这样想。秦秋轻轻哦了一声，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松了一口气。游霍还不知道自己是考官 A 这件事，居然让秦鸠有点庆幸。庆幸什么不知道，反正秦鸠把口袋里面的手机又往深处怼了怼。冰原又再静下来了，两人各怀心思往前走。 等等我。 突然，一个轻轻的低语响起来，游霍心头蓦地一跳，转头问秦鸠： 什么？ 秦鸠同样一愣，手机差点从兜里带出来。 嗯，我没说话呀，又是幻听？ 话音刚落，他就发现这次不是游霍幻听了，因为秦鸠也听见了。几声隐约的私语顺着风而来，又闷又轻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如影随形。这应该就是书学所说的动静。两人猛地站住脚步，举着火把扫了一圈，听了一会儿，他们发现那声音不是从风里来的，而是从脚底。